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书尽，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 That's rock 空中的梦想着，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第6天，长荣证实超过70名空服员希望返回工作岗位，委托长荣航空帮忙拿回员工证、护照、台胞证。但是昨天空服组员本人到场想跟工会取回证件，工会却以作业流程需要2天时间，仍然无法取回。工会律师今天发布声明，资方以极少数会员想要退出罢工为由，找律师提出会员委托书，在罢工纠察线外叫嚣，要求工会返还三证，工会可以不理会，绝无违法，返还证件程序已经由律师依法处理。工会律师指出，依据劳资争议处理法，罢工期间设置纠察线乃阻碍事业正常运作，并且与之对抗之合法争议行为。劳动部函释也说明，工会为巩固纠察线协同行为，不以言语劝说为限。这次罢工，工会保管3项证件，乃是基于确保罢工成效设置之纠察线协同行为完全合法。资方以极少数工会会员想退出罢工为由，找律师提出会员委托书，在罢工纠察线外叫嚣，要求工会归还3项证件，工会可以不理会，绝无违法。反倒是近来资方代表诸多干扰纠察线的行为，可能已经触法。工会律师也搜集了市政拟妥告诉状，可以马上提出告诉。目前证件返还程序已经全部交由律师依法处理。新北市芦洲区爱儿身心障碍协会承办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乐活大学课程，协会曾姓女负责人疑似不当管教，6月20号把25岁心智障碍女学员打得满是伤痕。新北市社会局今天指出，李姓负责人打伤学员手臂，违反了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除了采取10万元罚款，也公告姓名。案情厘清之前，协会承办的乐活大学课程停止，将协助乐活大学其他学员转介。社会局指出，曾姓负责人辩称，这名女学员当时企图用马克杯砸其他学员，她才出手打了女学员的手臂。但是这个说法和女学员全身伤痕累累的情况不相符。社会局经由家长同意之后，将协助被害女学员到医院进一步鉴定，厘清受伤的时间还有原因。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走低，收盘下跌72点，来到10706点，成交金额99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30点，21155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7点，211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6点，跌幅1.22%，297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6点，跌幅1.37%，908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67点，跌幅1.29%，2814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点，3308点。目前正逢水梨产季，苗栗县高阶梨重要产地三湾乡陆续采收，但是近期梅雨季好雨成灾，梨园土壤吸水太多，以致多数水梨水伤，预计今年市面水梨只剩往年30%。苗栗县政府已经要求各乡镇市公所调查农损情况。三湾乡水梨种植面积大约100公顷，年产量90万台斤。然而今年受气候影响，年初梨穗嫁接受暖冬少雨冲击，嫁接成功率低，产量已经锐减。

要不是我的了， 怎么办？感觉甜又酸，这叫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嫁，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吗？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马克。 嗨，你好，我是玛丽。 刚刚呢，一开始这个节目放了这首歌，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就开始有听众朋友说：“哎 ，SHE 现在这是一个等一下要送金曲奖门票，这是要个赠票的节奏吗？” 大家怎么知道我们节目也要送金曲奖的票啊？我没有讲过是不是？ 锁定飞碟联播网，好康绝对你是少不了的啦。我们的确会要赠票，但是什么时候呢？说实在的，这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对，你就是锁定就对了，好吗？ Show the world what I call on. Go, let's go. JJ 林俊杰 Show the world Go let's go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阿雷阿雷阿雷 02-23-63-9955 02-23-63-9955 Go let's go 今天有没有什么五四三想要跟大家一起讲讲聊聊的呢哎呀嘞呀嘞！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啊？ 就这样， 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 Hello， 你有听到吗？ 听到，没到。 听电话里的声音，听电话里的声音，你是谁 ？OK， 好，我是熊， 熊， 熊，你好， 我在上班， 嘿、hey ， 蛮明显的。 那你身旁是有同事的吗？ 没有哎、欸，我在休息室。 哦，今天什么好兴致要跟我们说些什么呢？ 今天哦， 嗯 哼，最近也没有哎、 欸。哦，就是打打 看 是不是、 欸你们公司的休息室里面是有零食跟饼干可以吃的吗？ 哎、欸，我自己自备，咖啡啊、饼干啊，有的没有的。 所以你现在是你的下午茶时间。 想到喝就喝， 蛮快乐的。 嗯嗯嗯， 好，上再见。 嗯， 哎、欸，等等，你是惊讶？你惊讶是不是？ 因为我想说，我想要门票啊！我想说是什么时候啊？ 你说什么？ 哦，他想要金曲奖门票。 对 啊， 直接表明来意嘛， 啊、 那边跟我们迂回什么？哦、我刚一开始我们就讲了吗、 啊、所以你觉得你由你开始可以打起这个第一棒是不是 没有他现在变成如果没有送的话他可能要想要知道什么时候要送 对啊 啊就问仙女、啊、 我迫不及待想去金曲、欸、 好 我 就是为了孙燕姿 哦为了孙燕姿是不是 对啊 好，我等一下问问啊。 OK， 好， 好，拜拜， 拜。 金曲三十是不是真的很多人在期待着啊？ 因为孙燕姿也很久没有， 你说这种大型的 唱歌啊、嗯，然后大家也想看蔡依林啊，也想看陈奕迅啊， 哦、 也想，如果你喜欢日本，喜欢看柚子啊。 哦，你说这次表演嘉宾很令人期待，就对了。 SH 合体呀、啊， 这些其实都不是重点，是红毯的时候有广播女神。他的演唱会也是在脸书上面有一大串的洗版啊，有趣的没趣的都在讲 Coco Lee。 嗯， 有趣的当然就是说哦，好感动哦，他是我小时候的偶像。什么，我还看到卓文萱的动态说，就是他小时候热爱 Coco、 嗯、 然后其实是他现在就开始成为一个歌手， 是因为 Coco， 是因为 Coco， 然后每次就是歌唱比赛都是唱 Coco 的歌， 哇， 然后有得名没得名也都是因为 Coco， 然后让他被就是后来制作人 听见， 对，听见发现什么，所以他就带有，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他是 爱着他， 就是那一种，就是哦，他就是因为他，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的那种感觉。然后当然没有去的就是譬如说在国外啊没有买到票的啊、 嗯、 一样转发，然后或是 po 以前的专辑封面等等之类的，说 怀念， 对，我虽然心在在香港或是在哪里哪里没有办法，但我真的是很想飞回台湾看 Coco、 欸、如果是这个世代就跟我们差不多，你真的会在 Coco 演唱会唱到烧香、欸、 真的真的太多经典了 啊。接下来播 Coco 李玟特辑好了， 你说今天啊， 嗯， 嗨，你好，你有头婚吗 ？Hello， 马克玛丽， 你是谁呀、 啊？我是瓜爸。 嗨，瓜爸。 我想要分享我昨天去某一个广播电台第一次攻读的故事。 当攻读生吗？ 哦，对。 那要做些什么？ 帮忙处理一些行政资料，之类的。 嗯， 然后昨天就是要请主管寄一个音乐清单给我，但是主管怎么寄就是一直寄不到我的信箱，还请工有请工程师来看了两遍，然后他又帮我只做好很多设定，但是主管的信依然是寄不进来。 嗯， 然后就请主管旁边另外一个同事寄，就一寄就寄过来了。 嗯， 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问题到昨天我下班还是没有解决。 喂喂， 他们是说，就是可能是我的信太多，已经把信箱塞爆了，所以我就一直狂删我的信件，可是就已经删了100多封了，然后主管的信还是没有办法寄过来给我。 对啊，没有道理啊， 因为另外一个同事就可以啊， 另外一个同事就寄过来啊、嗯， 就很奇怪，这是昨天第一天上班遇到的小灵异状况 啊。 这有算灵异吗？ 没有灵异，小诡异状况， 不知道为什么而发生，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束的事情。 哼， 这个世界有太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了。 嗯 嗯， 再见了，瓜爸， 拜拜 拜拜。 还记得那个守护你的男孩吗？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嗨， 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一位烦恼的人。 嗨，烦恼的人。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上个礼拜那个就是刚离职，就是提离职，然后呢，我本身是做就是前端相关的，那我应该说我的兴趣，但我的兴趣是推按摩，就未来有想说我想要做按摩推拿这方面的。那我想要，我烦恼的是我应该是要做专业的，就是就是继续经营我目前专业这个，还是就是去做我内心有想要做的那一块的东西，就顺便来过来就是问一下主持人的意见这样。 好， 我要不要转职场？ 烦恼的人到底就是我要转成，就是我这个我很有兴趣，我要去做那个东西，还是你说你现在做前端是不是？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写程式好累很烦，就是因为你还一直，他那个是学不完的，你还一直学新的技术。对，那可是如果是按摩推拿的话，你有新的，比如说人体的什么肌肉的那个我会很愿意去了解人体的肌肉的组织跟什么，就是那相对的，但是就我不知道到底就是。是已经在有点分界点，因为我也年纪不小了，所以刚好就一上礼拜才提。我在想说，我下一份是不是又要就是继续精进吗？还是就这样？对啊，对。 就一旦你离开了那个写程式的世界，然后你去做按摩以后，会不会做几年，然后你觉得哦，按摩不喜欢，我想要回去，可是你会发现你回不去了。 这是你担忧的点吗？ 是按摩我会学，因为我其实在之前我就参加 不是我说如果你做按摩做了然后你也不喜欢怎么办？ 做按摩做， 因为你知道当现在你觉得按摩是兴趣蛮有趣的，可是当它变成一个就是它当你的兴趣跟钱做上挂钩的时候，你就会有点，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你现在在做它已经不是为了兴趣而做，你做它是为了因为这个兴趣可以让提供你收入，所以你就觉得哦，可是当你的兴趣跟收入中间那个有一点点不平衡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明明当工程师当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在那边来受客人的气，客人在那边 大力一点，大力一点，按这边一点，老板排班那边跟你讲这些，你又要修，这不能修啊！我们这个都正忙，你为什么要修？ 好像把钱砸在我脸上，我就必须要听他的。什么客人都是最大，以客为尊啊！下面有客人，上面有老板，然后我被夹在中间。这个时候，你还觉得你的兴趣支撑下去吗？ 所以我原本的一开始的打算是就是继续做，但是呢我一边去加强按摩之后可以兼职做按摩，这样会不会觉得太想要通吃了？ 我觉得兼职试试看是蛮不错的啊。你做了以后才知道那个甘苦谈是怎么样的，总比你现在一直在想、 okay. 一直在想来的实际点。 对，好，因为我朋友说我怎么不适合，因为我怕我会做违法的事，我说我不会啦，如果我做按摩的话就是专门就是按摩， 他直接讲垃圾话吧。 你说做， 他只是说的 哦，你说现在 说 现在流行的那种情欲按摩、 哦、对啊对啊对啊，他说那个不是那种的哦，不是那种就是让人家高潮的，我都不要知道啊，我不是说那种的。对，好，谢谢你们的意见， 再会了。 拜拜 拜拜。 如果你用心听，爱是一种感应，我们的时空不再平行，冥冥之中缘分注定，谁为了谁而清醒，全都是宿命，重叠交集不再平行。 不管你有没有要确定转去按摩，要不要兼职，但未来如果你真的踏上这条路的话，我衷心的希望你是一个不要太爱聊天的按摩师。真的就是很多 客人的心声是不是？ 对对，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让我睡一下吧，让我休息吧，让我闭目养神吧， 让我飞一会儿。然后有很多按摩师很奇怪，就是 就是如有时候我因为我是一个很热爱按摩的人、嗯、然后有时候因为常去的也许太忙了、嗯、所以就是会乱枪打鸟、嗯、去一些没去过的，嗯，如果练遇到第一次的师傅就是按你的脚看你没什么反应、嗯、 加大力道 往死里按，嗯，然后我就想说有必要吗？然后说你眉头就是皱，他想说哦，然后就说会痛吗？然后会啊，你按那么大力，他说哦，我看你前面脚上没什么感觉，你可以问吗你？就是一副就是 应该要问， 没有人 现在力道可以吗？ 对，没那一副就是 没有人可以在我的手下这样不皱眉头不喊痛的。 哎，真的很多师傅会这样哎、欸 嗯，所以那个时候应该瞬间就抽脚说你走开，我不要你按了。为什么要这样子把人弄到往死里打嘞？ 对啊，那是一个巧劲儿、那不是一个蛮力，好不好？ 不是要逼人家痛？ 对啊， 人家身体就没问题，你把人家按到有问题。 这边这边对对，这边对对对，你都是这样，就这样，这边都会痛的。 奇迹，我可以感觉你的气息，像个恒星，温暖整个大地，不停向着你靠近，愿让你操控我跳动的心，从此一切无庸置疑。 刚那个咦会不会太难唱了？ 对啊，直接他用滑的声 key， 你可以示范一次吗？ 应该不行吧？咦，我升到哪里去？是很经典的 R&B， 这首歌曲来自于 Diana 王诗安的新歌，叫做《脉络》。 脉络，不用指引 R&B。 现在是要学一下 Dennis 是不是？按摩也是要照脉络来的，不要随便乱按。0223639955，0223639955。 而且其实如果你常去，有时候你在听按摩师傅聊天，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蛮苦的，就是比如说每间公司给他们的抽成不一样啊，他可能按一个客人，他按脚，他可能按你一个，他只有办法赚 100块、200块， 对，200、300，全身可能500、600，然后就等等之类的。然后那天还遇到帮我按摩师傅，就是柜台刚好没人，于是老板说你来兼柜台，因为你兼柜台就不能接客人嘛，那我一个小时算你150这样子，就你来兼柜台一个小时150。给你，结果呢，他就算错钱了，他就跟客人少收了1000块， 自己贴， 只是要自己贴，收错钱，我就说你也太可怜了吧，我在那边2个小时300块，但我算错钱，我要倒贴一间，我亏了700块， 太惨了啦， 而且就是那间店就是。喜欢的师傅就是来来去去，你就知道他们当中一定有很多的那个压抑跟不满这样子， 就人力的流动很高。嗯，哎，但这个世界上呢，也没有按摩师工会，或是就算有按摩师工会的话呢，他们也不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工会。然后呢，就是要罢工也会就说，哦，你不做，我到处找都有人可以按、啊， 忙着培训就好了、 啊，取代性很高的。 夏夜已经过半，好时光太短暂，马路边沙河畔，有人遗憾，有人在等待雨打伞。我和你的浪漫故事写一半完蛋，不说原因，怕你会作意，不够率性，是我害你撒娇的胡言乱语，一点点轻松随意， You're my honey， 爱不藏进我怀里。 这首新歌呢叫做我害你 My Honey。 接着下来为你送上刚刚上一个段落讲到，比如说很多歌手觉得哦 Coco Lee 就是因为打我当歌手的，现在要送上这一位可以说有部分是因为他所以我想要当 DJ 的 哦， 然后他也曾经出过一张专辑哦，也是唯一的一张，然后他在出专辑的那一个时期当中，你每天听他的节目，他每天放，而且 自己的歌吗？ 不只放一次哦，接电话然后听众点播他就再放，所以 毫不避讳， 毫不避讳，毫不避讳，跟广播女神这种羞奶的态度完全不一样。这种事情不是你想那样，还要三就一直阻止说不要啦，听够了没有？人家是毫不避讳的。一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可能要放四五次以上， 好嗨哦！ 黎明， 你那时候有挑战打算进去说要再点一次吗？ 说真的就是一开始蛮有趣的，但是你知道这样有些事情 玩到第五天的时候， 就是你一直听一直听一听，就是就像广告也是一样的嘛，你一直疯狂密集强打，有时候会有反效果、很恐怖哎、我只想来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玩具总动员粉丝奶茶控快尖叫， 胡迪、巴斯光年、三眼怪都出现在 Seven Eleven 咯。 蜜蜂工坊与玩具总动员好评再推出蜜蜂工坊蜂蜜浓奶茶，奶茶中有天然蜂蜜的清甜，丝滑口感，浓郁奶香，超疗愈。 生活的美好就让蜜蜂工坊蜂蜜浓奶茶陪你干杯。 Seven Eleven 尝鲜优惠中。 第三十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入围的有艾怡良，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孙盛希《西游记》，陈明儿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蔡依林 Ugly Beauty， 抽的头问我，我看我说我快飞掉。林忆莲零， 九号，请锁定飞碟联播网金曲奖转播特别节目《纳鲁湾大酒店》，邀您一起为金曲喝彩。 大家好，我是李建轩。 那个谁听起来多么的可笑狼狈，这是你送我的专属称谓。不管谁，我们早知道感情不能别出是非。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不能打牌的毕书尽。这首歌我比从前想你了。等一下，我已经讲过这么多次了， 就是因为已经讲那么久了，你还在讲，我觉得很惊人，而且就是非常顺的，若无其事的说出来。 对啊，不能打牌，会毕书尽，全部输光光。我比从前想你了。 规律的过人生，安静的听歌，一颗心在哪里飘着。上门回到了真实人生，写下了这躯壳，慵懒翻空着，自由的生活着，不好不坏，只不过就是一个人在唱着。谢谢你，我勉强笑着，努力活着，做个更好的人。相信时间总会带走一些什么。哦，爱得太难舍，我比从前爱你了。谈感情总没有天分，太过认真。晓得有一些过客， 着做个更好的人，相信时间总会带走一些什么、哦、爱得太难受，我比从前爱你了，谈感情总没有天分，太过认真，同一次才晓得有一些过客 毕书尽的我比从前想你了。在待会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下一个小时是大家的 青春 之歌时间。是的，你有什么样的歌曲会唤起你的青春故事呢？ 但下个小时应该就不用再点李玟了吧，这个小时我们听蛮多的了。 哦，你现在是呼吁大家是不是？ 我怕大家那个感觉一上来就每个人都是看看李玟。 那你刚刚不是告诉大家说今天要做李玟特辑吗？ 哦，我原本想说这个小时 好的，所以下个小时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回忆、青春故事以及青春歌曲。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待会见咯。 都可以，怎样都可以，将我给你的统统还给我，那些还有所有爱恋尽留在我们间的缺口，清晨醒来的时候手提没干枕头，那个本来不坚强的我决定来，不用担心。 我是一个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立足台湾，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新的总统要有能力和国际的领袖平起平坐，才能快速把台湾的经济、教育拉起来，我的孩子才能有未来。支持有国际视野、能帮助孩子未来的总统。 相信郭台铭，台湾一定赢。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29号到8月12号，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今年首次把热气球带到绿岛跨海演出，一场结合夏夜银河星空与热气球的盛宴，绝对让你感动指数破表。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浓浓最干净竹炭精梳棉浴巾，台湾制造，柔软加倍，吸水加倍，全台 7-11 贩售中。 NONNO 浓浓。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福卫七号气象卫星今天下午顺利在美国发射升空，同步管理的国家太空中心全场欢呼掌声不断。发射3分钟后，第一节火箭推进器脱离，发射后的3分49秒，第一节火箭顺利脱落，第二节火箭紧接着点燃。然而11分45秒的时候，最沉重的主推进器在空中爆炸，回收失败。发射后7分44秒时，鼻锥罩脱离，8分30秒时，侧推进器回收，两节火箭顺势掉落地面，回收成功。发射之后的93分钟，第一颗卫星开始与火箭分离，6颗卫星完全分离，历时13分钟。180分钟，也就是3个小时之后，卫星将与澳洲达尔文地面第一次通联，393分钟后再与台湾地面通联。这个时候，6颗卫星都停留在地表大约720公里的同一站住轨道上。国军又有跳伞意外，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空降训练中心今天在屏东地区执行跳伞训练，高姓和施姓两名受训学员跳出机门后疑似伞具吃风不足，人员落地受伤，立刻送到国军高雄总医院治疗。军方指出，受伤学员意识清楚，腰椎疑似骨折，已经组成专案小组厘清意外原因。国防部今天证实，中共解放军辽宁号航母舰队群昨天通过我东沙岛附近海域，今天进入了台湾海峡，准备北返青岛母港，我方严密监控。辽宁号航舰群是以及另外5艘共军舰艇，包括了1艘驱逐舰、2艘巡防舰，还有1艘油弹补给舰，经由西太平洋南下，先接近关岛水域，然后绕经菲律宾南方进入南中国海，执行远海航训，现正北返青岛母港。高雄市今天中午12点30分大跳电，高达30000户停电，目前已经复电。台电高雄营业处说明，四维配电变电所2号配电主变保护电翼作动，主变断路器开关跳脱，导致9条馈线停电，区域包含了苓雅、新兴、前镇，经过抢修，下午1点20分全数复电。肠病毒正在流行期，卫福部机关署今天公布新增1例肠病毒71型并发重症病例，是名住在北部的2岁男童。截至目前，全台累计13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其中肠病毒71型就占了7例。 疾管署监测，上周国内肠病毒门急诊就诊共计14825人次，比前一周上升了14.2%。其中病发重症的男童，五月中旬开始陆续发烧、疱疹性咽峡炎、嗜睡、手足麻痹住院。检验确认为肠病毒71型感染并发重症，调查同住家人曾经出现肠病毒症状，研判可能接触感染源发病。男童治疗之后状况稳定，已经出院。疾管署提醒，五岁以下婴幼儿为肠病毒重症高危险群，家中婴幼儿如果嗜睡、意识不清、手脚无力、持续呕吐，务必赶紧就医检查。日本中小型液晶面板大厂日本显示器公司 JDI 陷入财务困境，纾困计划一波三折。TPK 陈宏上周退出之后，富邦蔡家 CGL 集团也退出了注资计划，代表 JDI 纾困前景越来越不乐观。JDI 需要资金挹注，四月宣布接受台湾触控大厂 TPK 陈宏、富邦蔡家私人公司 CGL 集团以及中国嘉实基金组成的台中联盟纾困挹注资金800亿日元。但是各家团队深入了解之后，发现 JDI 的财务情况相当严重，合作意向纷纷破局。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92点，成为2119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4点，212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3点，29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9点，91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77点，跌幅1.32%，2813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3305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2点，10706点，成交金额999亿。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大雨特报，今天南部、华东地区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和联变频空调全机7年保固，沼气防护国产品牌第一，连续10年荣获台湾金品奖。用和联，好运连连。和联变频空调全机7年保固，沼气防护国产品牌第一，连续10年荣获台湾金品奖。用和联，好运连连。 你好，我是王伟忠。这个我是做电视节目等等的。我最近啊，我自己演了一个舞台剧，叫《往事只能回味》。不过这个舞台剧以前演过，讲的是我和我哥哥他们之间的一些亲情，充满矛盾情感的真实往事。你要来看呢，我认为挺感人的。 全民大剧团制作，国际声乐家田浩江、娱乐教父王伟忠真人真事本尊演出，7月26到27，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高尔轩 Without You， 第四名 MC Hotdog 厌世吉娃娃，第三名郭修玉挡箭牌，第二名梁静茹泪情人， 第一名毕书尽，我比从前想你了。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伍佰。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啊，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搞不好是不是会接到很多大学生的青春之歌？毕竟大学生放暑假了吧？应该是放了， 应该是放暑假了。好，我们的青春之歌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歌曲，一听到就会带你回到某一个年代，或是让你想起某一件事情呢？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 分享你的故事。 欧巴的青春之歌。 在欧马克的 Facebook 上面呢，我刚还接到一个私讯说，请问哥哥妹妹有意思有没有接听听众点歌跟点歌给传情送爱的那个服务吗？ 传情达意哦。 没有，我们点歌就是现在， 而且还规定要点你自己的青春之歌。 Yes， 还要有故事。 Yes， 是不是很烦？ 还好吧。你如果打电话进来没有讲这些，我就会很烦。零二三六三九九五五，嗨，你好。 哎，马克、玛丽，你好，我是 嗨歌灿哦。 歌灿， 怎样？ 有一首青春之歌已经二十多年了，而且刚好符合现在香港的情况。 你自己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就是那个 海阔天空，是不是？ 是罗大佑的那个皇后大道 哦，皇后大道东。 对，刚好对配合现在香港形势。 那你自己有故事在里面吗？ 没有，就听到这种，是二十多年前。 那二十多年前，你还记得你听这首歌在干嘛吗？ 没有，大学生的时候。 那你大学生的时候在干嘛？ 没有，就是那个， 没有， 他们没啊， 把妹哦。 对啊。 你把妹是成功率高的吗？ 还好啊，都要计划很久了。 鸡卵很久是什么意思？ 计划 对，按部就班啊。 所以按部就班之后， 对，然后几点的时候在哪个转角会出现，不小心撞到。 这是你幻想的吧？ 这是恶作剧之吻的剧情吧？ 你不能偷偶像剧的故事哎、欸。 不是不是，我说自己要先模拟很久了、啊， 模拟很久在那边，然后就一直在街角旁边，然后转，哎，还没来。再转，哎、欸，还 不是 再转， 这个已经是老套了。因为不小心带封信，掉，哎、欸，小姐，这是你的信啊？ 是， 那他就说他不是他的信啊，然后嘞， 对啊，他我说他，他我帮他捡起来，然后他拿给他，就是可以收到我信了、 啊。哦， 明白明白，谢谢你，嗨个菜， 拜拜。 小姐，不好意思，是不是你的信？ 不是啊， 不是啊，我看到你那么掉，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啊， 是我的。 你收下，你收下， 啊、走开， 你收下 啊， 你 妈妈。为什么觉得好像现在有一个这种把妹烂梗，就是说小姐你掉的是什么东西？你没有掉、啊，你掉的是 我的心。 我忘了、我忘了那个。 你说最后那个 梗 是 什么？ 你掉了我的电话号码，必须要给你，给又怎么用？人家不会打，是吧？ 嗯， 你说是吧？ 如果我是一个男生，然后说小姐姐，这里掉的是你的 new bra 吗？跟那个女生。会笑吗？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因为平常我在问一些很平常的事情的时候， 嗯， 比如说刚刚我在素食店里面， 嗯， 我问我想要借一张甜心卡用用。 你自己有甜心卡，你们借什么？ 我没有，我就是没有嘛。 哦、你那个 是点 点 卡，我 是 点 点 卡，我没有甜心卡、啊。我想要借一张甜心卡用用，我就看看就是 有谁掏出来。 就是在等餐的人，我就去问一下说：“哎、欸，小姐，不好意思，请问就是有甜心卡吗？”然后这样子，然后你知道他们看到我的反应跟表情是跨丢柜，然后往后退三步、欸， 太夸张， 真的是他们两个女生站在一起。 就小姐小姐不好意思， 然后其中站在比较左边的那一个，他直接是就是往后退三步，然后退到另外一个人的左后方，就是要躲起来那种样子。然后我想说， 因为你的身高是不是给人家压迫感比较大、 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哎、欸、有这么可怕吗？ 最后你有借到吗？ 他们没有啊。 你没有问其他组哦？ 我就问了他们，然后他们没有，可是店里面也没有，也 还是可以跟店员借。 哦，除非跟店员借，嗯、可是店员就会觉得我干嘛借你？ 哦， 店员他们自己干嘛要甜心卡？他们自己吃餐又不用钱。 哎、欸， 对啊。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嗨，你好啊。 喂，你好， 你是？ 我是小虫。 小谁？ 小陈吗？ 小虫。 小 虫。 小虫啊， 虫啊， 毛毛虫的虫。 小虫，小虫，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谢霆锋的《夜了醉了就想哭》。 夜了醉了就想哭， 谁的？ 谢霆锋哦。 对。 啊，你说说这个故事吧。 这是一个难堪的青春故事啊。嗯。对，在某一年的九月吧，我接到了我一个我喜欢的一个女生的电话。嗯。对。那可是呢，电话的那一头是个男生。嗯，对，他说：“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那天是那个女生的生日。哼，对，那他就邀约我说：“那个女生也在这边，那邀约我去前柜唱歌。” 那怎么听起来好像要就是 打你啊？ 对啊，好恐怖哦。 因为那时候年轻，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去了那个，就是他们所谓的生日 唱歌 的场。对，嗯，那我当然有准备礼物了。对，那去了之后，我发现哇，我全部都不认识。就只有那个女生，就是我那时候喜欢的那个女生，我认识。然后他就很惊讶说：“你怎么真的会来？”我说：“没有，就是你朋友说，就是 你单身 人家，对，那我就过来。”对。那我记得我那天被灌得很醉。对，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得那么醉。到最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了。对，那我手机后就是我。最后发现我手机不见了。对，那后来我有去报案。对，那警察是跟我说，就是钱柜里面的工作人员偷走。对，偷走了我的手机。对，那我也会去询问那个工作人员。他就说，就是邀约我去的那个男生。拿给他的，因为他们结账的时候钱不够，然后拿了我的手机说：“好像3000块、5000块之类的。”对，然后之后再拿来赎。对。那后来我知道我喜欢的那个女生跟那个男生在一起了。对。那因为我已经有报案了，那警察就有一处理，那最后就是追到那个男生。对。那个男生。就是我喜欢的女生就跑来跟我说，叫我 撤案，不要这样子。 不是，她说你怎么这么确定说是那个男生偷的，而不是就是那个服务生知道？对，我就说我不知道，是警察跟我说的。 对啊， 对，那他就是说，请我不要对。不要，就是对 不要告我男朋友。 对，因为他说他已经怀孕了。 那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你有瞬间清醒说：“哦，还好，就是你再也不会，就你再也没有喜欢他的感觉了。” 没有，那时候就是很难过。因为我记得我在 KTV， 我醉之前，我点的最后一首歌是一样是谢霆锋的同一张专辑的《谢谢你在1999》。对，然后之后我就没有意思了。我有意思的就是我一直在厕所哭。 天哪， 你真的是蛮大胆的。 这个故事太值得，这首歌太值得了。 对，所以因为刚好昨天有回放，就是我在家里有自己听了这张专辑，我就觉得原来我那个时候怎么会这么有勇气去对，有这么有勇气去做这些事情。对，然后虽然说后来手机就找到了。对，手机后来有找到，对，他已经被卖到戏子去了。 哇，转手好快哦！ 对，转得很快，已经卖到戏子去了。对，那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法庭。对，我完全不想看那个人的 脸， 点，对。那我也不希望我喜欢的那女生她的小孩 没有爸爸， 对。那我当时我就跟法官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嗯嗯嗯， 因为我最主要我手机找到了， 嗯嗯嗯， 对。那我也不想再去管这件事情， 嗯嗯嗯， 对。 谢谢小虫为我们带来今天精彩的故事。 虽然说那个后来那个女生有在打电话给我， 嗯， 就是她小孩出生以后，她有，就是她可能发现这个男生 不太对， 对，她后来也跟那男生离婚， 嗯， 所以她又打电话给我，可是我已经不知道跟她说什么了， 嗯嗯嗯， 对， 好的，谢谢你小虫，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就醉，你更清楚。就算你不曾说出，我也不在乎。每次都夜了就醉，醉了就想哭。那些被误解的无助，那些要背负的辛苦，失去你的痛楚。为何在夜了就醉，你可清楚，就算你不曾说出，我也不在乎。 好可怕哦，不要随便喜欢错人啊。 不晓得那个男生在拿他手机去说哎，那钱不够用这个 底 的时候，那个女生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 嗯， 如果你有看到画面，看他做这些行为，那爱真的是很盲目的一件事情。 不是啊，可是他就已经在我肚子里面播种了、啊，我什么办法？我什么办法嘛？我就年轻啊！ 你不要用那种少女眼神看着我好不好？ 不懂事啊！我现在我、 就是，你在给我装小柔？ 我脑子要就是过了五年以后才会发展成熟啊！ 好啦，青春， 嗯，就是很多很多的。之前在哪是 BBC 还是哪一个公共电视的频道，然后也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调查，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今年度蜜月的时候才去了，就是纽西兰的邓尼丁这个城市、嗯、然后他们做一个很大规模的追踪性的，跨了几年啊，三四十年，反正就是很长一段时间追踪，然后很多的青少年罪犯， 嗯， 然后追踪他们就长大以后他们做些什么其他的事情， 嗯， 然后很多人觉得说哦，你小时候就是你坏，你就是一定就是坏，坏到家、嗯、后来发现其实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做出一些蠢事、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脑子的发育还没有完全 成熟， 就某一个部分前额叶的部分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很容易受到一些荷尔蒙的因素，然后或是太过冲动、 嗯、 可是当你受过教育，然后你有理智跟理性去控制它的时候，就当你发展成熟以后，那些东西就是不会再发生的、 嗯、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啊、 嗯、 在青春期青少年的时候，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莫非是你的容颜还想看个清楚，此刻不争气的眼泪你变得模糊，何处才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路？ 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花花。 嗨，花花。 不是，我是咪咪。 嗨，咪咪。 我找错了。 嘴太突然了吧，咪咪。 咪咪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是那个动力火车的当。 当。 对。 嗯。 当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那个时候小学，大家都在风靡那个《还珠格格》， 嗯， 所以就是有跟隔壁班的男同学就是演《还珠格格》的剧情。 对啊，那你是谁？他是谁？ 我是小燕子啊。 我是小燕子啊。那小燕子有什么台词你还记得吗？ 容妈妈，不要再打了，不用再打了，我知道错了。 这是他的经典台词吗？ 其实真的不太记得。 对啊， 那是紫薇啦。 那小燕子的经典台词是什么？ 我也忘记了哎、 啊，太久了。你们就是下课在走廊上演这样， 放学后就是一起玩。 你的小你的小燕子还是赵薇、还是那个黄 赵薇 哦，还是赵薇时代。 对， 然后小、小六的那个男生他也配合， 对， 那他配合他演谁？他演苏有朋吗？ 演马， 对，永琪， 骑马，骑马。 不是啊，骑马那个是另外一个，是尔康，这苏有朋是另外 一個。小燕子也有骑马吧？ 没有吧？后来第二版恶搞，那是尔康跟是紫薇吗？就是你、你这样我要慢出 慢出来了、 啊。可是原版没有这一段啊。 对，原版没有。所以那时候就是很懵懵懂懂的、很纯情的那个小学生。 好可爱哦！ 你现在听起来是很懵懵懂懂，很可爱啊！ 你现在 你听起来还是很可爱。那那个苏有朋现在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不是跟他在大陆不是吗？ 不是啦，我 说 你 的 苏有朋，你的同学苏有朋。 哦，已经早就没联络啦。啊！小学的时候大家毕业就 各奔东西、 就是，对啊，各奔就是东西的国中啊。 好的，等一下就为你送上。动力火车的当， 好，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此刻不珍惜的眼泪已变得模糊，何处才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路？ 正受我能痴痴为你等，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八点档的主题曲啊？ 好像是哦， 对啊。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让我们来回味一下那个时候超红的《还珠格格》吧。 小燕子。 你的青春之歌。 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今天你有什么样的青春歌曲想要点播的呢？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刷了一波哇，当时很流行的八点档，然后大家在想说，哦，那这一部的主题曲是片头曲是什么？片尾曲是什么呢？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哎呀，吓死我了 ！Hello， 你好。 你好。 喂。 嗨，你是？ 你好，我是佩蓉。 佩蓉，佩蓉的青春之歌是。 其实我应该这样讲，我跟我同事的，我们在听你的广播， 嗯， 然后呢，我们就说我的青春之歌是低支舞，他很压抑，说什么你的年纪怎么会是低支舞？然后我的同事跟我说，他的青春之歌是《流星花园》。 嗯， 对，就是我们只是想打进来讲一下，分享一下。 所以你跟你同事只是想分享，但你跟你同事都没有想要听自己的青春之歌的意思吗？ 不是。 那 一首《流星花园》的好了。 你说流星雨哦？ 对啊，我点给他好了。 不是啊， 《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是流星雨吗？ 不是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那地球上哦。 那是流星花园的歌吗？那是流星花园主题曲吗？ 你是说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哦？ 我知道那个是片尾曲。 哦，你现在跟我就尬起来喽！ 哇，糟糕！ 流星花园的片头曲是什么啊？是真的就是流星雨吗？ 哎、欸，这是他们红 流星雨吧？ 是吗？ 等一下，怎么会一开始就 F4 就有集结唱歌呢？ 对啊，应该 是 没有啊， 红了之后才唱的吧？ 那没关系，我点 F4 的哪首歌给他好了。 可是我们这不是点歌送人的单元哎、欸。 哦，没有没有，青春之歌，青春之歌。 哇，好会改口。那你朋友要讲他那时候在看《流星花园》的时候的回忆啊？ 哦， 那是他 因为他现在人不在，他被叫走了。 怎么会这样？他还好吗？ 他没有，他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那他听得到吗？ 他听得到啊，我们在听广播，我只是走到其他的地方，这样才不会受到干扰。 好，同事的青春之歌。流星雨，但他其实可能在想的是流星花园。 哦，对， 好的， 好，谢谢你，谢谢， 拜拜。片尾曲是你要的爱啦， 爱 片头曲是情非得已。是的，谢谢。正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 大家真是哇，这人肉危机耶！ 谢谢，我应该要shout out你的名字吗？因为他的名字就叫佩妮。所以他讲片尾是你要的爱啦 Penny 的歌你都不记得哦， 对不起， 谢谢谢谢。 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满脑子都黄湘怡， 为什么？ 她不是里面的女主角吗？ 黄湘怡耶， 她不是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 啊？ 你以为是《流星花园》是不是？ 是是是是，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 我是 Paco。 Paco， 你的青春之歌是？ 五月天的《温柔》。 走在风中。 那你听着 什么？那你的青春故事是啥呢？ 啊，你说什么？ 你的青春故事这首歌。 哦，没有，那时候就初恋嘛， 嗯， 然后就常常唱这首歌给我听。 你说对方唱这首歌给你听？ 对啊。 那他唱完你要做什么反应吗？ 没有，我只是笑着笑，一直笑而已。 这首歌是很适合传情达意的哦。 不适合吧？这是分手之歌哎，不打扰 是 我的温柔。 可是我觉得还好哎。 那他歌喉好吗？ 还不错。 好的，再见了， 拜拜， 谢谢你，拜拜。 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0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这个时候的青春之歌。嗨，你好。 哎，你好。 你是 台东小陈。 嗨，小陈。小陈的青春之歌是 那个英雄无胆的主题曲。 英雄无胆是什么？ 洪家家演的那个电影。 那主题曲是什么？ 那个郑敬一的言不由衷。 哦，这个好像很危险哦，郑敬一有点太危险了。 你说我应该先查一下是不是？ 对， 那你先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好了。 哦，因为那个在国小国中那时候都是录影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家里装了电视台，然后就常常看到这一部电影。就是觉得这一部片很好看，里面彭佳佳演的很帅。 你说言不由衷是不是？ 对， 我来查一下。好的， 如果版权可以通过，就为你播放。 好的， 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因为今天呢，在我们的青春之歌已经放过了五月天了， 嘿， 还是一样为你送上温柔，梁静茹的温柔。 哈，这不是我的青春之歌。 对，这不是吗？ 不是，就是我那男生唱的版本。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 一样嘛，你可以模仿郑敬一然后讲刚刚那一段吗？ 没有办法，不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能该怎么度过？天边疯狂，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只想靠近，却孤单的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 言不由衷。我们有曲的版权，没有词的版权，所以还是 就要播水晶音乐吗？ 或是可以播越南文的？ 我想那就是没有关系。 哦，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Hello， 你 是谁？ 你好，玛丽，你们好。 嗨嗨， 我是天天。 嗨，天天， 我想分享我的青春之歌。 是。 那一年我刚好是高中毕业。 哪一首歌呢？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哼， 那是傅威唱的。 哦，还有特别的版本，是不是？ 真的、超有感觉的傅威版。 你说那一年你高中， 然后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一年大家青春的时候都会用机车联谊，然后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可是殊不知，也很多人想要跟他联谊，他就劈腿了。然后那一天就是每次就是那时候已经白天就是上班啊，然后晚上是就是当夜校生，每天要开车去上班的时候，每天就是听着广播 就是不时无时无刻都是会听到这一首歌，然后就是每天都是两行眼泪去上课。 嗯， 对，我的青春歌就是那时候当时是被劈腿，然后很深刻的一首歌。 你怎么发现他劈腿的？ 因为就是他的同学就跟我说，欸，你们不是刚在一起没多久吗？为什么某某同学怎么又跟另外一个女生同学很好，都一起出入这样子？ 嗯， 然后他告诉我他们已经看观察一阵子，他们已经就是有异常这样子。 嗯， 对，然后发现真的有牵手之类的，然后都来跟我打小报告。 嗯， 对，然后我才去问了他这一切事情，他说对，那是女生主动来搭讪他这样子，可是他们又在一起， 所以他就说不然现在想怎么样这样。 对，他说不然我们就分手吧。 哦 哦，不问就继续，问了就分手这样。 对， 有给另外一个选项说要不要继续在一起，但是三个人或是四个人或是五个人。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的个性的话，我觉得你既然都劈腿，那表示你就不爱我了，我宁愿说放你走。 嗯， 所以当时不为这首歌，每天我是夜校生，每天要开着车去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听到这一首歌，真的是每天就是 以泪洗面， 真的。 好的，待会送给你。 好，谢谢你们两位， 拜拜， 拜拜。 既然你劈腿了，代表你不爱我，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这个故事反了吧。 你的青春之歌。 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黄中原加傅威的版本，收在麻辣鸳鸯夜总会。 哇塞，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很特别，这里的拉腿不像水，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 在一万英尺的天边，港口 view 的房间，在讨价还价的商店，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电话在甜美，传真在安慰，也不足以应付不能拥抱你的遥远。 我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一个人过一天想过一年，海滩那一边乌云一整片，我很想为了你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好，我是阮慕驊。高雄拼经济，吸引超过6500亿产业投资，但市中心车站特区房价却还是台北30年前的价格。抢占高雄起涨点，你要快一点。 高雄市中心四铁汇聚车站特区，月月收租，年年赚增值，568万起， 假森林，时尚地堡，02-2517-2233。 有奇田就是要坚持有机，专注谷物。 黄教授，不要再坚持啦！那么大罐我怎么带出门？ 没问题的啦，有奇田无糖随身包，满满20股，让你放包包，营养健康通通包。 满满20股，天然有机，即时冲泡，随时补充。 有奇田无糖随身包史上最低价，年度特惠买二送一，只要1560。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主持人， 我有工作了， 他又有工作了。 Mic test， 得奖的是 谢谢。 我爱音乐，我爱唱歌，谢谢你们，谢谢我的歌迷。 第3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6月29日晚上7点，台视飞碟联播网为你现场转播。 华语音乐最美丽璀璨的一夜，良友旅行邀请您一起为金曲奖喝彩。 我是珍珍于佩珍。 各位， 知道了吧？时候来了， 金曲奖就会有金曲国际音乐节金曲新生代的演唱会。今年呢，6月28号星期五晚上7点钟，6月29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在台北的信义香堤大道广场举行。那今年呢，一样有很多人表演 ，Ozzy、Joanne 88、Karen、CC、知根、田约翰、瑞马西丹、杨永聪、告五人、许书豪、萧秉治，还有 The Gift， 还有来自于法国的神秘嘉宾都会到现场。 真的哦！ 更多详情呢，你可以到2019 GMA 金曲官网查询。那除了这个金曲新世代演唱会跟大家预告之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你要去金曲奖，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事项。 满头的黑人问号。 本周六6月29号在台北小巨蛋的第30届金曲奖呢，活动当天下午5点到7点，如果你要行经敦化北路、南京东路、八德路还有北宁路慢车道的车辆，一定要小心行驶。那当天除了八德路城市舞台前可以让车辆临时停车上下客之外，敦化北路、南京东路都会是管制的哦，禁止临停。所以呢，如果你要去会场，最好的方式还是捷运。那你也可以用智慧型手机下载北市好停车的 APP， 随时掌握台北小巨蛋周边的停车资讯。 来了，终于我们今天要来送金曲奖的门票，第30届的金曲奖星光大道呢，从下午的5点钟开始，在台北小巨蛋的南门广场正式的颁奖典礼，7点钟准时放送，也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网现场直播。现在请你拿起电话来回答这一个很重要又简单的问题，请问今年第3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当天下午5点到7点钟，在台北小巨蛋南门广场星光大道的主持人是谁？ 哇哦，你知道吗？ 答对的话，有机会得到 打给我们 入场券2张，02-2363-9955，02-2363-9955。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随身携带的小背包，为何不能带上巴士呢？ Go hug yourself， 你凭什么身份？你懂不懂 humble？ 惊觉得你的地位高过车上每个人，醒醒吧，该吃柿子了。这是个班级吗？请问？Oh no， 你搞乱了 Mister， 这就只是一辆要去飞机场的巴士车。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order？ 随身携带的小背包，为何不能带上巴士呢？ Go hug yourself， 你凭什么身份？你懂不懂 humble？请觉得你的地位高过车上每个人。